上膨胀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冷骤然顿减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如飘这两眼浅汽水花似滑落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伤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于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与风中散。 朝头早好多人咧就走去晨运啦，又或者咧去游早水啊！一年四季咧都系风雨不改，就算打风啦，都仍然系话有啲人习惯咗唔去唔安乐。当然啦，其实就唔系几好嘅，尤其是打风嘅时候吓，呢、這个即系水流又唔同啦，温度又会冻啦，万样都系小心好啲啊！现时时间5:12。半啊，咁啊，星期二嘅清晨爽利咧，我哋就开始一路到6:30啦。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有呢个骤雨咧，系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东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四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嘅。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头先我哋听嘅咧就系我嘅。老中同中前浅的一首冷雨，继续都是这首有关雨的歌曲，威里的雨。 雨在满天上跌浮云，像看街上那人群苦堪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只是泪痕。 盡明亮，如換過衣裳，遠聽驟雨不斷到黎明，換你心愛那柔情，引發共鳴。尽明亮，如换过衣裳，愿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起心爱那柔情，引发共鸣，雨声尽听。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里，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终不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哪怕走崎岖险境，停。 想，理想是和平。曾梦已去，哪怕走崎岖险境，明日谁共破这声？ 关正杰的这首名曲就改自谷川新司的名曲啊。刚才的歌曲关正杰的星。 星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谁料此际被情困，想依人空抱憾，春色醉人夜已深，吉他轻奏别离韵，盟誓委碎泪难禁，叹息知音梦里沉，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贪新，长断那堪风阵阵，凄怨线谁问？街灯已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沉。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沉，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沉。 有几多个知己朋友呢？啊，知音梦里沉，阿 Sam 嘅曲亦都加埋当年同黎彼得合作好多个作品，呢首系其中一首《知音梦里沉》。早晨啦，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而家时间5:24。 为什么新世间上？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响？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

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 第二击，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啱啱听完5点半嘅新闻，又继续我哋嘅朝头早嘅呢个清晨爽利节目嘅第二个半小时啦。你可能啱啱起身都唔定系嘛？咁啊，系仲有可以一啲时间喺屋企食个早餐，慢慢挞挞条条坐一阵咧，先至出门口。如果早少少起身咧，时间系充裕啲咧，就比较好噶。夹硬就执定啲嘢先。到底是提早要带啲咩翻去咧？公事上要带啲咩咧？而喺私人嘅袋里边吓，有啲乜嘢一定齐备嘅咧？而家都习惯咗啦，口罩啦，咁啊又有呢个即系搓手液或者个火酒啦，都细小一樽樽咁嘅样吓，就方便系带出街外去使用。纸巾亦都一定要有啦，呢啲必备。口罩都要戴多少少嚟到系做一个后备时备吓。咁啊，消委会最近嚟都做咗一个报告咧，就将市面上一啲嘅口罩攞咗嚟做一啲嘅测试，大部分咧都系 OK 嘅。不过当然都会有一啲嘅参差嘅嘢，详细嘅情况咧就要自己去留意啦。如果你去即系买本选择月刊咧，咁就会更加系详情知道好多清楚，同埋啲牌子系啲乜嘢。虽然可能睇过新闻知道大概，不过可能未系好明了，到底系咪会系自己用嗰只牌子就系真系话唔系太合格咧？咁你就留意一下啦。呢啲又唔悭得嘅，有时可能未必系价钱嘅贵或者平，咁好多时咧就睇翻佢嗰个实质嗰个提供系点样样。咁呢个一定系要好好嘅装备，戴一啲系合格嘅口罩嚟到保护自己啊。除了以上带的物品之外，我想遮都是需要哈。縮骨遮都受欢迎，因为可以放在个袋子就 OK 了。因为天气有时有猛烈的阳光，有时又有骤雨。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重提到家中禅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

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在雾雾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各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恋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分散，再刺激我的眼。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轻轻的吻我，真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吻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八月十六号星期二的朝头早，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节目，刚刚系梁朝伟嘅《朦胧夜雨里》啊，仲有十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啊，呢一排咧都听啲新闻，有关啲幼童啊，啊确诊啊，然之后咧就系、是、当然系父母会好担心啦。能够顺利过渡就梗系最好啦。但系都听到有啲嘅个案咧，啊啲 B B 咧要入深切治疗啊，等等，都真系都几惊啊！作为父母嘅，截至到八月十四号为止咧，一共有60个三岁以下嘅幼童系住院嘅。咁啊，比起一个月前咧，增加超过一倍，严重嘅就会系入去深切治疗啦。咁传播性较高嘅 BA.2.12.1 同埋 BA.4、BA.5 变种病毒感染个案嘅比率咧，系已经升到23%。咁幼童嘅抵抗力系低，就更加容易受到感染。 所以咧就系、是、作为父母咧，真系要谂啦，谂再心谂下思考下，可能都仲系十五十六啊。咁但系听见啲个案嘅时候咧，真系有啲即系害怕。咁所以爱锡你嘅子女就要慎重考虑啦。专家建议咧就系、是、要去打呢个新冠疫苗。咁有好多个途径咧，就系、是、为幼儿咧系免费接种科兴疫苗嘅，包括咗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管理局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同埋咧有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有超过1000间的私家医生啊诊所咁。咁专家建议咧，新冠疫苗可以同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嘅。咁啊，婴幼儿去母婴健康院接种常规的预防针的时候咧，亦都可以同时咧系接种呢个科兴疫苗。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何培恩话，新冠疫苗去学校接种嘅服务计划下限人数咧，系会由30人咧降至到10人，希望系可以便利为幼儿中心同埋幼稚园嘅学童咧就系、是、打针噶。咁另外咧，sorry 啊，咁又探上镜。另外咧就有两个疫苗接种中心咧，今日开始咧就系、是、新增服务啊，可以为6个月至到3岁嘅幼童打科兴疫苗啊。5:52，有呢三个人出现。 旁人仍痴痴话我愿意太心近事，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象儿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家。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 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心更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家，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又迎接一日的开始啦。呢一日都仍然系落雨的呢一天啊，头先都落紧大雨啊。今日嘅日子咧就8月16号，农历系7月19日，清晨时间6:02啦，接近。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是、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骤雨是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东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8月16号星期二的呢个朝头早，在钱佩卿身边咧，就是有我哋大家熟悉的老友记啦，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啦。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我哋就讲紧话系三问头身之问身区，上两个星期讲紧呢个肩痛嘅问题啊嘛， 肩周炎啊嗰啲啦。 系啦，咁今次所讲嘅呢个咧，好多香港人都会有啊， 越嚟越多添啊。 系 颈椎病啊。 系呢、这个颈椎病，其实乜嘢叫做颈椎病呢？ 嗱，就系由于咧，我哋嘅颈椎同埋佢周围嘅软组织啊，譬如话椎间盘啦、黄韧带啦、脊髓韧膜等等啦，发生咗病理改变，特别系咧颈椎间盘退行性嘅变化，同埋佢继发性椎间关节退行性变化，使到我哋嘅颈神经根啦、脊髓啦、椎动脉。同埋交感神经咧受到压迫或者刺激而引起嘅相关症状同埋体征嘅，又称为咧颈椎综合征啊。 系咁，现代医学点样睇呢个颈椎病咧？ 啊，都相当复杂噶。现代医学咧，按佢嘅病理同埋临床表现咧，分为好多种嘅类型嘅，而嘅症状咧系比较复杂同埋多样性啊，包括咧肩颈部。痛啦，唔舒服啦，有啲放射性嘅痹痛啦，肢体亦都麻痹啦，拉到紧晒啦，冇乜力啦，甚至会晕啊、耳鸣、反胃、恶心、虚浮，有啲咧会晕到扑低嘅。 嗯，咁头先就讲现代医学嘅睇法啦，咁中医学嘅睇法又点咧？ 中医根据颈椎病嘅肩颈痛啊，就将佢归纳做痹症嘅范畴。因此个辨证论治咧，亦都按痹症嘅概念嚟进行嘅。 系 我哋东汉嘅医圣张仲景，佢嗰本《伤寒论》咧，有五个字嘅记载系咁讲嘅： 项背强肌肌。 呢、这个讲法咧就类似局部型嘅颈椎病嘅症状。佢嘅表现就系话条颈啦、背部咧就拉到好紧，好唔舒服嘅。 系 你想卧高头、耷低头咧，亦都觉得咧。唔能够自愈嘅。 嗯， 张仲景另一本书《金匮要略》亦都有痰饮嘅记载，有可能咧同我哋椎动脉型嘅颈椎病嗰啲症状相似嘅，特别系晕啊，亦都可以咧将佢归入元晕嘅范畴。 系 到明清嘅依家就认为劳伤气虚、血不荣根就可以引起咧颈背痛嘅。 哦。 清代的《医宗金鉴》这本书就提出了肩颈背痛有气滞、气虚、血瘀和肩风痰等这些症型的。 哇，这么多的医书都有提及过这个颈椎病，都即相当多人是有这个情况。 是的、 啊、在中医临床上又会怎么处理呢？ 都是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按住病人嘅體質啊、年紀啊、陰陽寒熱虛實嘅偏性睇邊樣多啲啦、 嗯， 就分清咗表裏啦，定好咗症型， 然后咧就对症施治嘅。 咁、那个医治嘅方法系点啊？ 哦，包括补益肝肾啦，益气养血，驱风去湿，散寒或者温阳，活血化瘀等嘅。通常会揀一种或者几种嘅治法，大家配合嚟治疗嘅。 嗯， 喺现代疑难病中医治疗精髓呢本书入边咧，就提出咗一个比较普遍嘅症型，同埋加埋咧系教你点样治疗佢嘅。 嗯，咁主要包括啲咩症状咧？ 嗱，呢个咧就系比较普遍，好多人如果有颈椎病，都可能会出现呢啲症状嘅。 系 就包括咧肩颈部痛啦，或者拉紧晒啦，想转下咧都好似即系唔系好舒服啦。 嗯嗯， 有时甚至见到头痛啊、头晕啦、啊，你转下个头、转下条颈嘅时候咧，就会加剧咗嘅。又或者有啲人咧手臂会麻痹啦。瞓醒觉咧就更加嚟明显添。 系，如果有呢个情况，点样医啦？嗬？ 嗱，佢嘅治法就系驱风活络、养血活血，就可以用一条咧书入边提出嘅疏风止血汤啊。 嗯，咁包括一啲咩药物咧？ 都唔少，有当归12克、川芎9克、白灼18克、熟地黄15克。呢度咧我哋叫地灼归功四物汤吓，跟住有姜活12克。毒活12克，防风12克，白芷15克，葛根30克，星麻6克，柴胡9克，川牛膝或者川牛膝12克，红花12克，桃仁12克，甘草12克。 嗯，咁我重复一下有关啲材料啦吓，份量我就唔讲啦。咁材料就包括咗咧，就系当归啦、川芎、白灼、熟地黄、姜活、毒活、防风。白芷、葛根、星麻、柴胡、川牛膝或者川牛膝啦吓，红花、桃仁、甘草，哇咁多嘅材料，咁点样煲法咧吓？ 我哋用7-8碗水煲佢，煲剩一碗，可以翻煲一次嘅， 系 分早晚食完嘢饱肚嚟饮啦，通常都有温服嘅， 系 每日饮一剂，可以连饮一个星期，到起效。可以再喝下去，喝到症状舒缓为止的。 嗯，那就喝苦茶了，喝药的时候了。好了，内服的就是这样，而外的就是譬如有没有什么物理治疗的方法可以帮到呢？ 那个原则就是呢，那颈椎病患者是要保持适当的功能锻炼的。不过呢，就不适宜做大幅度或者比较频密的颈部旋转和屈伸的活动，以免加重了颈椎间盘的蜕变，令到颈椎不稳定，同埋颈椎增生恶化的。 嗯，那这些功能锻炼有什么好处呢？ 通过积极的功能锻炼就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松弛肌肉痉挛，增强肌肉和颈椎的稳定性，缓解脊髓和神经根的病理刺激。 嗯， 尤其是有些长期耷低头或者较长时间他固定的头颈姿势不变的人，做事或者看电脑等等，就更加应该做适当的颈部运动或者自我按摩，来防止颈椎病的发生和病情恶化的。具体的方法最好请教专业人士啦。 嗯，即总之呢都是要有些功能的调理才得啦。 没错啦。 嗯，好啦，咁有没有故事跟这个颈椎病又有关联 呢？当今之世呢，颈椎病跟一样必不可少的物件很有关系的。 哦，这个真的如果你不带不安乐。 是啦。 同埋成日都不知道点样过？因为你有啲位置，你去到某一啲地方，你一定要有佢啊嘛，系嘛？ 冇咗佢唔得噶。 系，大家都知啦，谜底都明白啦吓，就系手机啊吓。 系啦系啦，咁呢个智能电话手机真系我哋咧必不可少嘅随身物品嚟嘅。 嗯。 咁亦都可以话系人类嘅恩物啦。 系。 不过你睇翻而家人类对手机嘅依赖程度咧，就到了难以言喻的地步了。 是啊，我又觉得有时都很过分。那个过分就是令到我们的记忆呢是没了很多。就是记电话号码都已经不记了嘛。 是啊。 以前你都还记住，现在你就一按个掣就得。所以渐渐呢我们的记忆就没了。就是譬如我要记崔博士的电话呢，我可能记到几个字了。 按手机啦，好像你这么说啦。 但是如果你手机有人没电的，人哋借个电话俾你，你都唔识得打俾人，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自己同时都要记一记翻个电话号码吓。仲有啲咩嘢咧？就 你睇下人人咧，每一日啊， 不论工作、休息、进食、乘坐交通工具等咧，大家都系耷低头咧，不断睇手机。 系 有啲咧系打字啦、玩游戏啦，林林种种都有嘅。 嗯， 仲夸张嘅咧，尤其是喺地铁啊，你见到咧好多人一路行。一路咧就耷低头嚟睇住个手机 所以咧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去到坐呢个扶手电梯嘅时候，你就一定要唔好睇手机住，因为有时有咩意外咧，你反应都快啲啊嘛，吓。 系啦，个问题就系、是、你咁样长期耷低头嚟睇手机，你个颈椎啦唔受损啊，先至怪啊。 系啦，咁啊，雷博士都经常提噶啦，呢、這个低头一族嗰啲啊嘛，系嘛。 系咯，所以当今社会有颈椎病嘅人越嚟越多啦，越嚟越年青啦。 嗯， 我系谂，我最近咧喺网上睇过一个同手机有关嘅笑话，就几有创意，而且发人心醒嘅。 嗯，好啊，听听先吓。 嗱，自从有咗 WhatsApp 啦，有咗 WeChat 即系微信啦 ，Line 又 Facebook 面书呢啲咁嘅网上嘅社交平台之后咧，大家谂下啦，你每日嘅生活咧就好似一个皇帝一样。 系咩？点解似皇帝咧？吓？ 点解咁讲咧？ 啊， 其实我哋每日一起身啫，第一件事多数就拿翻个手机，开翻佢，跟住批阅手机平台上边嗰啲就接啦，啊有短信啦，嗰啲朋友啦，同埋群组发嚟嘅信息啦，娱乐新闻啦，世界大事等等，睇完啦，咁就顺手有啲加下个 like 点赞下，或者抒发下自己嘅意见啦，就好似个皇帝话俾天下百姓文武大臣听，嗱我知道你哋奏乜啦，而家我就批圣旨落嚟啦， 系 嗱起咗身啦，不论食早餐、上班、翻学、上街、去超市。都是机不离手目不离机的。你想想历朝历代的皇帝就算贤明的君主可能都没那么勤力的。 是啊，这个勤力真的很自动自觉的。 没错啦。 是。 或者呢去到很多年后每逢清明重阳孝子贤孙去扫墓呢可能墓碑已经没有相没有名没有出生年月日。或者咧就过身嘅年月日， 系 只有一个二维码， 嗯， 所以你拿个手机一扫个二维码，墓中人啊，佢一生嘅资料咧，佢咩事迹，佢啲爱情故事等等，都扫晒出嚟啦。 系、哦， 咁呢个真系名副其实嘅扫墓啊！ 啊，又系、哦，咁个扫墓我哋讲咗咁多年啦，原来个扫字真系 系啊，扫二维码个扫啊， 佢好有智慧、哦，系咪啊？ 不过要提醒大家。千万咧，你唔好扫错咗个二维码，否则扫完之后啊，你可能收到条信息， 对方已经同意接受你加入做朋友。 哇！睇到你问你惊唔惊？ 哇！我而家晨早、啊，不过系呢、這个咁啱系农历七月、啊，今日系农历七月十九啊。 你讲晨早，咁当然冇咁惊啦。但系你谂翻下嗱，好似我睇过一套戏叫《鬼新娘》 啊，系 哇，月黑风高。虽然有月光但是呢、那个鬼新娘在拜月光、啊。 嗯 啊、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不怕先奇啊。 是啊那个女主角是黄小凤嘛她演技非常好、啊、你看见都怕的嘛。 被封为鬼后啊。 是啊咁 啊就听下呢首歌啦是咪他的眼光咁嗰啲是咪 朝早听好啦喎夜晚唔好听。 是好奇咁一间听啦。好啦有啲咩舒筋活络嘅汤呢都啱㗎啦呢排所讲嘅嘢呢都系要舒筋活络㗎啦。 介绍一条健脾活络汤一人量嘅。个材料有丝瓜络蓝奇各50克鲜粉各200克。再讲一次啦丝瓜络蓝奇各50克鲜粉各200克 系咁点样整咧？ 我洗净材料啦，啲粉葛梗系去皮啊，将佢切开一块块，用六碗清水猛火煲滚咗，收慢煲多个钟，调味就饮得噶啦。 嗯，咁呢啲材料嗰个功效分别系点咧？ 丝瓜络通经活络，清热化痰；鲜粉葛解肌退热，升阳止泻，生津止渴，透疹；蓝奇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整个汤水就通经活络行气止痛了。 嗯咁有冇啲咩人唔啱饮啊呢个又。 啊呢、這个冇嘅大大细细都可以饮嘅。 嗯好嘅。好啦嗱呢个颈椎病啦咁有冇啲穴位可以帮忙舒缓一下呢 啊有啊介绍一个风池穴呢、這个系胆经嘅穴位。 系以前都讲过啦齁。 系㗎。那个位置喺边度呢喺我嘅。头的后颈部、啊 嗯、 在我们的枕骨即是睡觉的枕骨之下 是 那呢 我哋中間咪有兩條大肌肉嘅， 係係係， 大肌肉咧輕輕向外邊一拉，半轉位到啦， 嗯， 咁就有個凹陷位， 嗯， 喺頭髮際之間嘅入丁哚， 係 嗰度有兩個凹陷位， 嗯， 就係風池穴啦。 係咁按落去咧，你覺得酸酸軟軟咧就係啦嚇。係 啦，我哋咧可以用手指公嗰個指腹啊，即係比較大嚿肉啲啦，大力啲撳去嗰個風池穴一兩分鐘，一日撳佢兩三次。它的功效就是平肝息风、清热解表和清头明目，特别针对头颈耿耿痛痛、只眼有赤痛、耳鸣等等的这些问题。 好，明白，咁得闲就揿揿佢啦吓。咁呢集咧就讲完啦，呢个颈椎病，下一次会讲咩痛呢？ 下一次咧，我哋讲下啲四肢啊、手指啊、脚啊等等啊， 系哇，都系好多香港人常见嘅毛病，所以咧每一集咧都要追听啊。啊，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朝再见啊。咁而家要听下鬼新娘嘅主题曲啊，拜拜， 拜拜。 早上我翻工之前咧，一定会望下对仔女嘅，见到佢瞓得好甜咧，我就会充满咗力量去开工噶啦。仲有啊，唔单止系望仔女嘅，如果你未结婚嘅，其实每日出门口咧，你可以睇下天气，阳光普照，心情自然好啦。如果遇到雨天嘅话，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听日就会有阳光啊嘛。同埋有时落完雨之后，个城市会洗得好靓、好干净嘅。阴天又唔怕，因为有时阴阴地咧，又令你谂起好多嘢嘅，所以。最紧要识享受每一刻，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家是朝早6:34，欢迎收听8月16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任顺熙和汪明熙。早晨，任顺熙。 早晨，汪明熙。早晨，各位听众。今朝早的节目，我们会讲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涉及怀疑变种病毒 BA.4 或者 BA.5 的个案，占了整体超过20%。有专家就预计未来2-3个星期，有关的病毒株是有机会成为主流，导致确诊个案可能会上升，而对医疗体系等都可能会带来压力。稍后我们会听下专家的分析。 兒童感染新冠病毒的重症個案增加，政府說至今有大約3000名6個月大至3歲的幼童已經接種科興新冠疫苗，政府將到校接